是否相爱的唯一方法就是分开，分开以后如果难受，如果思念，那应该就是真爱，而真爱一定会让两个人再次相遇的。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巫启贤演唱的《思念谁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郭靖《拥抱你的微笑》。 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，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，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，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。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，要离开我那最熟悉的地方，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，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，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。世界那么大，要活得更晴朗，不一样，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。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，走过了寂寞的 歌曲《拥抱你的微笑》。真正懂得微笑的人，总是容易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机会，总是容易取得成功，总是能够获取更多的更多。舍得微笑得到的是友谊，舍得微笑拥抱的是快乐。追求幸福呢，是人的本能了，这是生活最为本质、最为本真的一种形式。为了他们，我们拼命的学习，拼命的工作，为的就是以后过得好一点。而这个世界上让生活变得轻松的三样东西，父母的拥抱，恋人的亲吻，还有朋友的支持。郭富城的一首老歌叫《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》。 长发飘，